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十章。那时，上主对我说：“你再凿两块石板，与先前的一样，然后上山到我跟前来，还要做一个木柜。我要把你先前摔碎的那两块板上的话写在这两块板上。”你要将这两块石板放在柜里。我于是做了一个造家木柜，凿了两块与先前一样的石板，手里拿着这两块石板上山去了。上主将先前所写的，记在集会之日，在山上有火中对你们所说的那十句话，写在这两块板上，交给了我。我遂转身下山，照上主吩咐我的，将板放在我坐的柜内，存在那里。以色列子民由贝洛特贝乃雅干启程，到了摩色拉，亚朗在那里死了，也埋在那里。他的儿子厄雷阿扎尔替他做了大司祭，又从那里启程，到了古德哥达。又从古德哥达到了多西水之地约特巴达。那时上主选拔了类位支派，叫他们抬上主的约柜，侍立在上主面前侍奉他，并奉他的名祝福，直到今日。为此，类位人同自己的兄弟没有分得产业，因为照上主你的天主对他们所说的，上主自己是他们的产业。我如先前一样，在山上逗留了40天40夜。上主这一次又俯听了我，放弃了消灭你的意思。上主且对我说：“起来，在人民前面领路，叫他们去占领我对他们祖先做世序要赐给他们的地方。以色列，现今上主你的天主向你要求什么？是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，履行他的一切道路，爱他，全心全灵侍奉上主你的天主，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天主的诫命和法令，好使你能获得幸福。看，天与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的一切，都属于上主你的天主。但上主只喜欢了你的祖先，钟爱他们，由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你们。正如你们今日所见的一样，为此，你们要心受割损，不要再执拗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伟大、有力、可畏的天主，是不顾情面、不受贿赂，为孤儿寡妇主持正义，有爱外方人，供给他们食粮和衣服的天主。为此，你们也应有爱外方人，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做过外方人。你应敬畏上主你的天主，侍奉依赖他，奉他的名起誓。他是你的光荣，是你的天主，是他为你做了你亲眼所见的奇异可畏的事。你的祖先下到埃及时，总共不过70人。现在，上主你的天主却使你多的，犹如天上的繁星。